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悟空，但是呢大家不要搞错了，我们今天聊的不是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而是我国发射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中国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器悟空将在太空再服务两年，因为它仍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同时能够很好的收集关键的科学数据。 China's Dark Matter Particle Explorer， 暗物质哈 Dark Matter， Matter M-A-T-T-E-R， 这个 Matter 物理的方面它表示一个物质的概念哈。那么暗物质呢叫 Dark Matter，后面一个粒子探测器叫 Particle Explorer， Particle P-A-R-T-I-C-L-E， 粒子后面一个 Explorer 哈，它由动词 Explore 后面加个 E-R 哈，变成了探测器。 Nickname 悟空 or Monkey King 哈，两个翻译都可以，一个呢用汉语拼悟空，还有呢用这个英文 Monkey King 哈，我们叫美猴王哈，也可以叫做悟空 Monkey King。 Will extend its service in space by 2 years， 将延长哈两年的服务期。 As it is still in good conditions， 它的状态呢非常的良好，用的这个词组呢是 be in good condition， be in good condition。 因此啊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表示一个人啊， somebody is in good condition， 表示这个人他的健康状况良好，同时能够呢有效的收集哈关键的科学数据哈， collecting key scientific data 啊，后面跟的是这个 data， 我们讲过数据啊。那么运营这颗卫星的研究团队表示啊，与三年前相比，作为中国第一颗暗物质探测卫星的悟空的关键性能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 The research team operating the satellite， 运营这颗卫星的团队哈 said 悟空 key performance， 它的关键的一些表现哈 key performance have barely changed，几乎没有变化。这个 bare B-A-R-E 哈，后面加个 L-Y 呢，它作为一个否定词啊，表示呢几乎没有的意思。 Barely changed compared with 3 years ago when it was launched as China's first dark matter probe satellite， 作为呢中国第一颗暗物质的探测卫星哈，这个探测卫星前面有一个词哈，希望同学们了解一下，叫做 probe， probeP-R-O-B-E probe 探测探索哈 probe satellite。 那么这颗卫星呢已经达到了预期的3年的使用的寿命，在500公里的高空围绕地球已经旋转了16597圈哈，探测到呢大约55亿颗宇宙的这个粒子哈。 The satellite has reached its expected service life，服务的一个年限哈 service life， 服务的这么一个寿命哈 service life， 前面加上动词 reach life， reach a life， 达到了一个预期的一个我们说寿命。那么原来预期呢这颗卫星的寿命啊有3年，但是呢后来发现呢它的工作状态不错哈，让它继续再服役2年。 Having orbited the earth 16,597 times，好，前面用的这个动词是 orbit， O-R-B-I-T， 作为动词表示围绕某一个物体进行旋转哈 orbit。 同时啊 orbit 作为名词啊，表示一个物体哈、啊、旋转的一个轨迹哈、啊、orbit， 所以这个词同学们呢记下来 orbit。另外看一下它的高度呢，高达500公里的高空哈、啊。那么500公里的高空，这个高空这个高度哈、啊，我们原来已经讲过了。比如说指一个地区哈、啊，它的海拔哈、啊、有多高，那么我们会用一个 A 开头的一个单词叫 altitude。它的高度呢高达500公里 500 kilometers， detecting around 5.5 billion cosmic particles， 那么探测到呢55亿颗、啊、宇宙的粒子、啊、5.5 billion、啊、55亿颗，后面跟了一个宇宙这个词叫 cosmic， C-O-S-M-I-C cosmic、啊、宇宙的一个 particle。那么该团队哈首席科学家表示呢，我们希望到2019年底哈，悟空的慧眼将够能够探测到300个电子，这将为理论学家研究电子的本质提供足够的数据。We hope that 悟空's sharp eyes， 敏锐的锋利的哈，这个词 sharp 后面加一个 eyes 哈，敏锐的锋利的眼睛，我们也可以翻译成他的慧眼 will detect，能够识别到，能够探测到哈 ，detect d e t e c t， detect 它表示这个发现呢和 find 还是不一样的哈 ，detect 它表示说能够找到特别微小的、不容易被人发现的一些细节，用 detect。因此啊，这个词后面加一个 i v e 变成了侦探 300 electrons， 哎，又出现了一个跟物理相关的一个术语叫。电子哈，电子 electrons， 它的拼写呢是 E L E C T R O N electron。By the end of 2019, when it will provide theorists with sufficient data， 那么给物理的哈一些理论学家们呢提供足够的数据哈 ，sufficient data 啊，前面这个形容词我们给大家拼一下 sufficient。S-U-F-F-I-C-I-E-N-T sufficient sufficient 足够的 data to study the nature of the electrons， 研究电子的哈本质哈。那么同时啊，他说研究小组哈对这颗卫星在太空上再工作2年哈非常有信心。 He said that research team is quite confident about the satellites working another 2 years in space，能够在太空当中哈 ，in space 工作另外2年 ，another 2 years。中国于2015年底发射的悟空探测器，它的目的呢是探测太空中可能在暗物质消亡或衰变过程当中产生的高能电子和伽马射线。啊，里面又出现了一些有一定难度的物理的术语哈。那么通过今天的讲解啊，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跟我们说太空宇宙相关的一些物理的最基本的一些概念和常识哈。通过今天的讲解啊，简单了解一下最基本的一些物理概念就可以了。China launched 悟空 at the end of 2015 and to detect the high energy electrons， 又出现了探测哈 detect。后面他探测的这个电子呢是高能电子哈，那么什么是高能电子哈？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术语了哈，我们呢不做哈过多的讲解，只是大家了解一下悟空这个卫星它能够探测的电子的一个种类哈，叫 high energy electrons。High energy 我们讲过高能的，后面加上 electrons 电子，还有一个呢是这 gamma 射线 gamma rays in the space 啊 gamma G A M M A rays 啊 gamma 射线 in space which might be produced 啊能够产生 in the process of annihilation of decay of dark matter。 我们说这个暗物质呢在消亡和衰变过程当中会产生一定的我们说这个伽马射线和呢高能的这个电子哈。那么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些射线和高能的电子啊，这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物理概念，我们呢也不做啊详细的讲解了。但是呢我们能够了解一下能够产生 which might be produced，或者呢用另外一个词表示产生叫 generate 啊，两个词 produce 我们都会 generate， 它的拼写呢是 G-E-N-E-R-A-T-E generate in the process， 后面出现了一个叫做 灭亡，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 death 也行，但是呢在物理方面用一个更难的一个词啊，这个灭亡叫 annihilation 啊，表示完完全全的一个毁灭啊，它往往呢是指一个物种完全被消灭掉，它的拼写呢是 annihilation。 那么这个词啊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觉得这个词难可以换成 death 也行。后面一个词啊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叫 decay 啊，D-E-C-A-Y 它表示衰亡、衰败、衰退，它可以指呢暗物质的一个衰变的过程，同时啊也可以指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牙齿啊，我们的皮肤哈，那么说由于的年龄的增长，那么会出现这个 decay 的情况。同时啊研究小组称啊，这颗卫星最初的目标啊，最初的任务呢已经顺利的完成了，那么有些结果呢超出了预期。 The satellite's original objective， 哎，看看这两个词 objective O-B-J-E-C-T-I-V-E objective 表示目标，同时前面加上 original 哈，原始的哈，最开始的，合到一起呢最开始的目标哈original objective have been completed 啊，已经呢完成了 with some result exceeding expectations， 哎，后面有个词组超出了预期，预期我们讲过 expectation 啊，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期望超过了啊，能够远远的高于这一个目标，我们用的一个动词叫 exceed E-X-C-E-E-D exceed， 哎，接下来这个词组 exceed expectation， 比如说大家期末考试的成绩，父母呢原来的一个 original thought original objective 可能是85分啊，最开始的一个目标，但是呢拿到家哈的成绩单呢展示出了哈91分，最后的一个 final result啊，期末考试的成绩呢超出了父母的，我们说这个期望值，就可以说 The final score exceeded my parents' expectation， 哎，超出了父母的期望值，那么父母呢会非常的高兴啊。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组 exceed expectation according to the team。 同时啊，在2017年英国科学杂志自然发表了悟空发射后18个月收集的高能电子的数据哈，In 2017, the British scientific journal Nature published high-energy electronic data, 电子的数据 electronic data collected by 悟空 in the 18 months after its launch. 那么简单我们讲一下哈，既然今天讲到了暗物质啊，暗物质啊是一种假设的一个物质的形式。科学家认为呢，这个宇宙啊有将近 84.5% 哈是由暗物质构成的。同时啊也构成了大约四分之一的能量，所以说暗物质呢科学家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哈，但是啊还没有被直接观测到，因此啊科学家要借用很多的设备啊仪器来证实哈他们认为暗物质是呢存在的。 Dark matter is a form of matter， 同时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hypothetical 哈，那么这个词呢有一定难度哈，假设的哈，假设的一个我们说物质的形式 that is thought to account for 84.5% of in the universe， 占宇宙呢 84.5% 的哈，那么这个比例呢是由暗物质构成的， and about a quarter of its total energy density，那么说构成了大约四分之一的这个能量哈，这个 energy。 It has not been observed directly， 但是呢没有被直接的观测到啊，所以呢这个暗物质呢非常的神秘哈，那么希望呢科学家有一天能够发现这个暗物质的真正存在的一些证据。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China's dark matter particle explorer nicknamed Wukong or Monkey Kingwill extend its service in space by 2 years, as it is still in good condition and collecting key scientific data. The research team operating the satellite said the Wukong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have barely changed compared with 3 years ago when it was launched as China's first dark matter probe satellite. The satellite has reached its expected service life of 3 years, having orbited the Earth 16,597 times at altitude of 500 kilometers, detecting around 5.5 billion cosmic particles. We hope that Wukong's sharp eyes will detect 300 electrons by the end of 2019, which will provide theorists with sufficient data to study the nature of electrons, said the chief scientist. He said the research team is quite confident about the satellites working another 2 years in space. China launched Wukong at the end of 2015 to detect the high-energy electrons and gamma rays in space, which might be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annihilation or decay of dark matters. The satellite's original objective has been completed with some results exceeding expectations, according to the team. In 2017, the British scientific journal Nature published the high-energy electronic data collected by Wukong in the 18 months after its launch. Dark matter is hypothetical form matter that is thought to account for around 84.5% of the matter in the universe and about a quarter of its total energy density. It has not been observed directly.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小老鼠、成熟的红草莓和一头饥饿的大熊。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sharing。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关于分享的故事。There is a mouse, a strawberry, and a bear in the story. What happened in it?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会有一只老鼠、一颗草莓，还有一头熊。在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Little Mouse, the Red Ripe Strawberry, and the Big Hungry Bear."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小老鼠、熟了的红草莓还有饥饿的大熊。 Hello little mouse, what are you doing? 你好啊小老鼠，你在做什么呢？ Oh, I see. Are you going to pick that red ripe strawberry?啊，我明白了，你是要去摘那颗成熟了的红草莓吗？ But, little mouse, haven't you heard about the big hungry bear? 可是小老鼠，你有没有听说过饥饿的大熊呢？ Oh, how that bear loves red ripe strawberries. Oh, 那大熊是多么的爱吃成熟了的红草莓呀。The big hungry bear can smell a red ripe strawberry a mile away. 这只饥饿的大熊啊，能在一公里外就闻到成熟的红草莓的味道。Especially one that has just been picked. 要特别是啊，一旦这只草莓被摘下来之后呢，大熊啊就更喜欢吃了。Boom, boom, boom.The bear will tromp through the forest on his big hungry feet and sniff, sniff, sniff, find the strawberry. Boom, boom, boom. 这只大熊啊，会跺着脚从树林里面冲出来，踩着饥饿的步子，而且闻一闻，嗅一嗅，啊，最终找到这颗草莓。No matter where it is hidden.无论这个草莓是被藏起来了 or who is gardening it, 还是有谁把守着这个草莓 or how it is disguised, 或者是这颗草莓啊被伪装起来，哼，它都能够找到。Quick, there's only one way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to save a red ripe strawberry from the big hungry bear.快一点快一点，在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一种方法 能保证这颗成熟的红草莓不被饥饿的大熊抢走。 Cut it in two， 把草莓啊切成两半。 Share half with me， 把其中的一半分享给我。 And we'll both eat it all up， Yum， 那我们两个人呢可以一起把它吃掉。嗯，真好吃。 Now that's one red ripe strawberry the big hungry bear will never get。 那这就是那头饥饿的大熊永远也吃不到成熟的红草莓的方法了，那就是分享。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在故事当中我们学会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分享，学会分享。当小老鼠在那儿摘到了一颗成熟的红草莓的时候，它可不想与饥饿的大熊一起分享。尽管它把草莓藏了起来，守护了起来，还有伪装了起来，那我想倒不如把它切成两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Share with me， We will both eat it all up， Yum， 快跟我一起分享吧，我们可以一起把它都吃光，真香。请记住，培根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如果你把快乐告诉给一个朋友，那么你将得到两个快乐。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诉，那么你的忧愁就会被分掉一半。 OK， 记住了吗？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这里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Outside my window, there appeared a tiny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